的话，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交流我们的情感故事，以及用我们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探讨我们情感世界中不得不关注的那些事儿。 大家好，我是王松，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大家想加入我们呢，请搜索微信公共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与我们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啦。 没错， 或者是在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咯。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些视频的直播的方式上进行互动，因为我们每一期的嘉宾都是各具特色，各有特点，也非常有故事。 没错 啊， 说到故事，是，我真的想问张彤，为什么今天晚上吃饭不拽着我，你跟别人去了？ 你怎么忽然想起来这个话题？ 你不要解释，我真的觉得你特别的无情无义，无理取闹。 我哪里无情，哪里无义，哪里无理取闹了？ 就属你最无情、最无义、最无理取闹。 你就不无情，你就不无义，你就不无理取闹。 只有你最无情、最无义、最无理取闹。 今天松松啊，你的戏有点太多了。 我现在是紫薇上身， 我尔康上不了身今天。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说身边的这些戏精，我相信每个人身边或多或少都有这么几个朋友，就特别的戏精上身。我们说中央戏精学院毕业的吧。 对，松松你就是这个戏精学院毕业的吧？ 我还是硕士研究生。 哎呀，我看得出来啊，今天你这个戏显然比我这个更自然啊。 每天都活在戏里， 对， 从来都是直播啊。 是，每天24小时在直播， 都在演戏。 睡觉都要美美哒。 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就说了，他那个时候说一直单身嘛，就是说他总觉得他们成双入对的啊，非常的不嗨，他觉得自己很帅，每天穿个大裤衩，手揣着兜。他说我总感觉我24小时都有个摄像机在拍着我。我说你以为您是楚门的世界吗？ 就想象成自己是一个随时无处不在的一个主角了哈。 对，大明星。 其实我觉得咱们生活中的戏精啊，挺多的。就是咱们俩应该就算戏精班的初级导师张老师和王老师。 王老师您授课了。 但是我们今天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身边的戏精朋友，看看到底大家的戏有多少。 我身边最大的戏精就是你吧。 啊，真的吗？我 平时我很自然啊。 真的吗？ 是 啊。其实说到戏精，我身边真的有很多，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我有个特别好的男生朋友，前几天呢参加一个比赛，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大腕总是最后出场， 对，压轴嘛，对， 我们都做得好好的了，他一身西装革履，然后迈着一个矫健的步伐进入了会场，环视一周，一直站着，你知道为什么要站着吗？ 要目视全场， 他怕坐着西装有褶啊，然后他就一直站着，等到他比赛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到，就直接到那个场上嘛，他是绕场一周，先给评委都鞠了个躬啊，我们都说戏好多戏好多，那没关系嘛，可能这个人特别的注重仪式感，对吧？可是真正到他比赛的时候，我们是个演讲比赛 啊， 讲了一分多钟 啊， 突然间忘词儿了。 然后呢？ 忘词儿了，忘词儿了也就算了 啊。 他当时啊，我真佩服这个人脑回路 啊。 他停了一两秒钟，突然间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现场所有正在看手机的人都放下了， 了啊、 都看手机的人都放下了 啊。我们是多不在意这个比赛啊。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那边的人不要乱动，你们打扰了我的思绪。” 这戏我觉得不拿影帝真的亏了哈、啊、 这平时就是 戏班需要他， 对对对， 哪天把他召集过来好不好， 当嘉宾、 啊、 是吧， 我觉得可以的， 我们的楷模。 对，我身边也有几个朋友啊，这个戏也是非常多、嗯、他这个戏啊主要是在朋友圈演，比如说今天啊，这个陈伟霆你不要不爱我，我的心还是属于你的。明天这个黄宗泽，你不要不爱我，我的心不是陈伟霆的，我的心是你的。然后第三天吴亦凡，你不要相信前两天的朋友圈，那都是假的，我爱的人只有你。 戏好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特别不好。不像我男朋友只有彭于晏。 是吗？ 嗯， 那我女朋友只有范冰冰， 只有彭于晏， 还挺专一啊。 对啊对啊对啊，虽然我们是戏精学院，但我们很专一啊。 是我们除了我们身边有很多戏精、嗯，其实我们在网友的评论里面也发现了很多很多的戏精、 嗯。 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吧，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一个戏精，咱们先来说说我们这些网友的戏精，看看究竟是表现怎么样哈。嗯、这个是这个木木大明白这位这个微博的网友说，他说平时啊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就把这个毛巾啊裹在自己的身上，嗯、一人分饰两角，一个人就演一个美丽的公主啊 ，I'm a queen， 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伺候公主的那个奴婢。我想到了容嬷嬷和慈眉， 扎他那段 对吧？ 对，然后还为自己吃什么那个琼浆玉露啊，还戴什么王冠，然后没事还想一想，就是哎呀，我作为一个贵族，大家一定要就是俯视，一定要就是仰视我，就是两个角色一边跪，然后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跪，一会儿站起来，也是挺有戏的。 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看过一个节目叫这个《爱笑会议室》 啊？ 然后里面的子栋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演出来一千个人的感觉。 那这个就不叫戏精了，就戏仙儿了， 人格分裂了。这是这个，我相信很多女生应该都会有把这个窗帘扯下来，被单扯下来、 哎、 裹在身上当礼服、嗯、头上插着各种发， 走红毯， 发，尤其是还珠格格特别火的那一阵 啊， 红毯都好办了、 啊、 我在没有念这个播音主持专业之前、 嗯、 我都把获奖的语录都想好了。采访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说啊， 真的 是 提前这么长时间戏精班就毕业了呀。 其实戛纳红毯早已准备好，就差作品了。 就差走上那一刹那了。 对，我相信每个女生可能都会有这个公主的这个状态啊。 对、 嗯、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网友说，当摄影遇上情话、 嗯、 说每次写完作业、 嗯、 坐在书桌前整理书本、嗯、就好像自己刚刚播完 新闻 联 播。这是每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同学都会有的感觉。 我们来还原一下好不好？ 是， 好、 嗯、 来，嗯， 来，今天作业终于写完了，嗯，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 再见。 就一直在这儿演，是不是？ 然后就这样， 这个台灯就像一个镜头一样，一直对着你。 大家可能以为这个新闻联播最后整理脚本，这是一个必须要的环节，对吧？ 是。 所以就主播一直在这样整理这个脚本啊， 一直在整理作业，然后一边在就把自己的戏也整好。说写完作业，就是每天的精华时间，就是演，就是配合你的演出的一段时间，对不对？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啊。还有一些朋友也非常有意思，这位朋友叫 Melons， 他说。啊，自己平时的时候早上啊会在这个餐桌上啊会放一些自己买的早点，可是当人所有来到之后呢，他就会说一句、嗯、呀，这么惊喜，今天是哪位暗恋我的小朋友给我送的早点啊。其实全班同学都发现了是他自己买的。 好了，我觉得我们俩的戏太多了，我们已经说太多了。 对， 这样吧， 戏精太足， 今天我们隆重的把我们这位戏精学院毕业的嘉宾请出来、 嗯、 好吧，先请他来自我介绍，来，有请我们今天可爱的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嗯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他们口中的，我就是他们口中那个戏精魏玲玉。 气喘吁吁的，为什么呢？还要演一下就是刚才公主被这个被虐的那种， 不是，是在演一下刚从戛纳红毯走下来到直播间的感觉。 你看我风尘仆仆从戛纳刚回来，知道吗？ 这个戛纳这个红毯走了有1500米，走了个马拉松回来的。 我觉得如果我跟张彤 pose 特别多呀， 是吧？哎，他刚才说到 pose， 我听说我们今天的嘉宾这位戏精是个舞蹈达人，对吧？ 不能说达人，达人有点太夸我了，只能说我很喜欢。 那今天你知道张彤可能不知道啊，我也是多才多艺的人啊，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们两个 PK 吗 ？battle 一下好不好？我们到表演区。 这么震撼吗？你们俩 battle 一下，我先来看他表演一下， 好吗？我觉得先可以，你 先可以看他。 对，先来我们的这个表演区。 好 啊，看这个戏精 girl 哈，平时还有一些其他才艺演员不只会表演，对不对？ 一会儿等我跳完了，你就瞬间让你不想跟我 battle 了， 是吗？是吗？ 好的， 来我们看一下。 好的， 来，我们先请我们这个戏精 girl 来到我们的表演区，然后简单的给我们来一段精彩的爵士舞表演 ，show time， dance。 要不要跟着加入一下，跟着稍微的学一下吧。 跟着学一下，他在挑战我。 来，戏精，来，你回到原位。我们今天魏老师， 来， 老师，还 是我是跳民族舞出身的，这件事我一直没有说。来，不怕，来， 戏精班的人不能害怕，不能怯场，对 不 对？不 能输。 来，快去到我们这个，我让我们的魏老师教一下我们王老师啊，看看我们今天的一个初级班，一个高级班的这个两位舞蹈艺人，来如何 battle。来，你们俩，我再给你们切点音乐，好不好？来。这还商量，还自动降低难度呢，是吗？我都听到了。继续。哇哦，不错不错不错，来来，有请两位戏精回到我们的采访区。 来，舞蹈的世界里，但是 对你们俩快回来吧啊！ 还是要回去走， 快回来，快回来！我们今天这个灯啊，非常的配合你们啊，也开始今天的灯也是戏很足啊，你们。 那么一闪一闪的，比较配合，被我们两个给吓到了， 非常的酷炫啊！刚才这段舞蹈，我觉得这个魏老师啊、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刚从戛纳回来，体力还是不错的啊。 我呢？我呢？ 也就还。还能看吧。我觉得咱们刚才用一段舞蹈的 solo， 刚才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淋雨啊，其实说除了戏多之外，舞蹈也不错，对不对？ 对。 那平时这个是不是还有什么就是跟表演有关的其他的爱好，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普及一下？ 其实我爱好我觉得挺广泛的。 比如说、 你看，就比如说我喜欢听歌，喜欢唱歌，但是我唱歌真的不是很好。 那我觉得戏精 girl 来的话， 特别想听唱的， 就喜欢看嘉宾出糗。 哎，对，你们就喜欢那个样子， 内心 OS 不，我们就特别想聆听一下您的这种唱功哈。 你想唱哪首歌？自己选。 你看， 来两句好吧？ 嗯，那我就来两句啊。 嗯， 但是如果 最难的 收视率要是掉了的话，别怨我啊， 怨张彤。 啊，对，就怨你 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全都是你的事情了，就哈。 被泼的就是我， 上身了啊！戏精，来，我们魏玲玉给我们来表演两句。 让我起个范儿啊！ 嗯。 您这是气功， 这是要 不知道唱歌要用气吗？ 来， 嗯，我想想唱个什么呢？就唱个我最近比较喜欢听的吧。 好， 两句啊，就两句啊，多了不唱啊。 这时候您都能唱完一段了，来唱吧。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收呀！我们俩刚准备住，我看到张彤已经开始张嘴了。 我已经要，我准备要跟你合唱了，可是一收，我跟松松刚才准备。 我刚还在想下一句我们是不是要跟啊？很好听的。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见好就收。 还行，我觉得这个粉儿应该是长的，应该没有降哈、啊 嗯。 今天这个一开始又唱又跳啊，戏又多，我觉得应该说是个满堂彩吧。 对， 魏老师的这个戏精这个高级班今天的应该效果还可以哈、啊，初步震慑了我们俩哈、 啊。我看到啊，他 效果必须可以啊、嗯，我跟你们讲，一定可以。 他说自己是一个很爱演的傻白甜，怎么解释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傻白甜呢？ 其实傻白甜是我平时的形象， 嗯 啊， 比较二呵的啊。你知道我朋友就这么说我的，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我觉得你只是脱兔。 我静的时候你没看见。 你这一会儿就一直是特别燥。那平时就是比方说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哈、啊、不在这个现场，不在这个剧场的时候、 嗯、 会不会自己演一演戏精上身？ 嗯，知道什么叫对着镜子演吗？ 我也懂啊。 现在你前面的这个镜头就是镜子，你对着它稍微来一段好吗、 哎、对着我们的镜头演一下， 对， 对不对、 嗯、 自己 solo 一下。 嗯， 需要我们搭戏吗？我们都是廉价的演员， 我们都是初级班的老师呢， 就是男九号的替身。 看过那个就是金星老师那个橙汁儿吗、 啊、 知道。那我演空姐好吗？ 好， 你看我给自己争取了一个戏份。 那我就演那个飞机。 好，我跟您对话啊。 来， 好，来了啊， 飞机平稳运行啊，来 啊，对，它前面有很多的哈。嗯， 就从 AUK 开始吧。 好， 反正那一段啊，来、嗯、开始。 AUK， 我一看小丫头片子还有两副面孔呢，是不是？看到姐，这姐怎么收拾你？ Would you like some to drink? Coffee, tea, or Coca-Cola? Would you like some to drink? Drink, drink, drink. 橙汁。 我觉得大家只听台词不行，得看看我们这个玲玉这个表情啊，这个戏啊全写脸上了，就是你的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说我很有戏，大家注意看我。 像平常我在家就是看那个就是电视剧，尤其是看那种比较虐心的宫斗那种哈，就是 戏啊，嗯， 特别有剧情那种，就特别行。完事了，我看完事之后，假如说会有几个台词能背得下来的时候，我就面对着镜子看着我自己。其实我演的还是可以的，比他也不差哪去呀、啊。 如果说就是 开始演， 喜欢你这个自信。如果说在一部宫斗剧里面，比如说《甄嬛》 嗯， 你觉得你最适合演的是其中哪个角色呢？ 哎、对，你最适合哪个角色？ 华妃， 华妃啊！ 我觉得跟我猜的差不多，因为他平时我觉得应该特别爱。一阵红，一阵红，一阵红那种感觉。 见人就是矫情。 我觉得更像齐贵人，我就觉得华妃可能是会更稳一些，因为华妃很多就是几个字儿，哼，用眼神儿。 对对对， 怼甄嬛的那个齐贵人，我觉得会更像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好坏全在脸上，我就是怼死你。 对对， 甄嬛，我就跟你们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跟别人没有关系。 不行，我觉得无形中我现在已经给你们俩这画了一个隔空线了，因为你们俩是戏精，你们俩今天戏太多，我平时我的戏已经很多了， 对对， 跟他们俩比，我简直就是个小白，我简直。 我今天 太真实做自己了。 对啊。 对，我今天也找到了我人生中的好朋友， 对， 不管哪方面都没问题，不管演戏跳舞都能整到一块儿去。 谢谢你认可我。 来，我给你们俩组合想了个名叫玉兔精。 其实我们三个人也是傻白甜了， 好好， 张彤负责傻、 嗯、 我负责白，我们魏玲玉负责甜 啊。我觉得稍微的今天稍微的戏啊、 嗯、 太足了，我就接下来还是我们通过访谈的方式对我们的玲玉再 多一点 的进行了解，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一上来觉得哇，这姑娘真就是这个戏太多了哈，就是这个太有表现欲望了哈。就是平时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我觉得还是要有必要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平时生活中就是比较真实的一面哈，其实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姑娘呢？ 其实吧，就是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没有朋友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一个挺闷的一个人的。就是平常喜欢就自己去看电影，自己在家就听一些比较柔和的歌曲。我听歌都是比较柔和，都不会听那种就像我跳舞的那种歌曲，我就 不会 听。对，或者说自己就在家看书，我家里有这么厚一摞书，真的是从第一直开到这儿，这么高一摞书。 那我觉得他提到这个自己另一面呢，从照片中也有体现。我们这里有几张林玉的照片， 没错， 放一下。 先放这个文静的自拍照。 对，看到这照片，长发黑长直，淑女的， 对， 然后又特别的艺术，这张 是 吧？还有一张， 来，还 有 一张， 哎， 这张就是感觉比较的职业，我觉得有一点。 对对对， 好，我觉得三张图片，我觉得我们对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对我们的林玉，一方面是戏多，另一方面是其实也爱看看书，有文静的一面， 对对对， 有点分裂啊你。 对， 所以说为什么说朋友说我静若处子呢？ 处子的这面我们 没看着， 大家通过这个加他这个联系方式 的，在家看的， 对，通过这个跟他成为好朋友的方式取得这个联系，然后再发现他这个静若处子的这一面哈。 一会儿下播了加微信，让视频聊天，让我们看看我看书的样子。 好， 那这个怎么让更多的朋友跟林玉联系上呢？那林玉能不能留一个联系方式？ 我觉得这在节目最后留吧， 好 不好？ 好，一会儿再给一个预告，大家继续看啊。 对， 一会儿林玉会把联系方式留给你 们。还有戏呢，戏还没展示完呢， 戏好多。 刚刚我们说了这个舞蹈，刚才跳了一个舞蹈，我觉得舞蹈确实跳得很不错。哎，你这个舞蹈是自己学的还是说跟老师学的？学了多长时间呢？ 其实这舞蹈我属于是从小要是听着音乐我就会自己瞎蹦，因为小时候就跟着那个节拍，对， 带感很足， 就是能找到那个节奏感。我家里人都说，这一下是怀孕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听歌听多了，就是从小就有艺术细胞在里边。后来就是因为很喜欢嘛，家里人也觉得这是我这方面可能有一点 天赋， 所以就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吧，我们学校就有那个报，就是说就可以去学一下基本功啊那些的，我特别想去。完了家里人说学基本功自己在家压腿不得了吗？我那自己在家跟朋友在， 你们戏自己来，你说 没有观众，自己在家里没有人看到表演的是不可以的， 有镜子就可以了呀。 不行，该配合演出的我 那可不行，我需要的是好多人去看着我，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在舞台上就被各种灯光打到我身上那种感觉，特别有那种对舞台有一个特别的就很专一的一个爱好 啊， 就这特别钟情我这个舞台。 你说是不是？就是包括很多朋友也会说我，估计松松也会得到这种评价，说我们就是就是天生吃这碗饭的人。 对，上舞台一样， 对， 自来就是有这感觉的。 在平时的性格，可能我跟松松话不是特别的多。我们就是 你又戏精上身了。 我话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一到就是大家面前的时候，我就会变成一个话痨，因为特别想跟大家说话，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主持人嘛，对不对？松松，你这个表情， 来给我一个特写。 你这个表情，说明你还是不了解我。 真是够了，我觉得张彤和我啊，就属于生活中有很多都能聊到一起去，但确实是。 咱们俩之间话还是挺多的。 我都跟他插不上话 啊， 所以你现在刚才那段真的是，您才是影帝出身，您才是影帝。 好，今天我们一个影帝俩影后哈，今天就是这么出师了。各位想报名博虎点秋香戏精班的各位同学们，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还有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进行报名啊。这个魏老师、王老师、张老师随时进行授课。 没错。 好，今天那个魏玲玉我们的小魏老师，你今天想找的朋友是想有什么样的想要什么样类型的朋友呢？想有什么样的 某种特 质爱好呢？对， 就是跟我一样吧， 戏多的。 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平常假如说，因为我属于那种跟我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时不时可能一下子就这个眼就上来了，瞬间飙出两句来了，我朋友 就是 会什么情况下会瞬间飙出两？比如说咱们两个，我说哎，你逛街去， 对， 好不好看？ 对，假如说我忽然间想到一个情节，就例如刚才那个橙汁那个吧，假如说正在点餐的时候吧，就是说要喝什么，我不知道喝什么。假如说如果说你说我想喝橙汁，对不起，I don't understand， 就这个样子。 就是想到一出是一出。 对，想一出是一出。 所以说你想挑一个，就是说身边跟你平时随时能搭戏的朋 友。对对对，就瞬间我说一句，你能马上接下一句。 哦，明白了。我觉得各位符合领域这个标准的各位朋友们，也希望通过，我觉得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了。现在、 嗯嗯、 就各位喜欢领域的朋友，可以通过添加联系方式的方式呢，跟他取得联系，以后大家一起逛街，一起演戏好了。来，你的联系方式今天想公布什么呢？微博、微信还是 QQ 都 是 可 以的。 嗯。微博、微信其实都可以， 那 直接搜网名、嗯，因为我所有的那个全都是一个名字。 网名是什么呢 ？Chris 杠宝儿 ，Chris 宝儿 ，C H R I S。 那个宝儿是拼音还是？ 对，宝儿是字，但是是繁写的那个宝和繁写的儿。 儿是儿子的儿子啊。 对对，但是繁体的那个。 啊、OK，、嗯、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灵玉，想要跟他一起平时生活中一起啊消遣消遣，一起演个戏啥的， 互动一下是吧？ 微博还有微信都是可以的、 啊。 今天我觉得这个现场瞬间热起来了，因为这个戏太足，我今天觉得。嗯，我得下去好好补一补这个戏了，下一次再跟他们俩斗戏的时候我可不能输， 你要活过第二 集，造起来是吧、 嗯、对。好，今天的我们这个博虎点秋香之戏精班魏老师今天的课堂先暂时结束了，我们下一期节目还是希望我们的魏灵玉能够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中、嗯、跟大家继续嗨聊，继续畅聊你的生活中的其他的方面，好不好？明天中我们节目中也是给大家昨天预告过了哈，会有我们昨天的我们这个重金属小哥我们的恒选会来到我们的博虎点秋香，也希望大家能够明天继续的锁定我们的 FM98.2， 明天的博虎点秋香他会带来他全新的故事，我们明天一起期待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再见，拜 拜 各位， 拜拜。 希望，风雨时带走。